夜空开始变亮，鲜血不再流淌，他撑着一杆破枪走到了远方，那道天飘着香，有夜狗在歌唱，他躺在这个地方，放弃了抵抗，亲吻他的脸，再吸进他的血，他疲惫的双手和曾经期待的明天都卷成一个圆，愿望早就丢了模样，就剩下一点悲咽下一口绝望，挺起了胸膛，最美丽的天，用最纯洁的血去灌溉那些早已经啦啦啦啦啦啦，孤独又漫长。